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啊，其实我们在节目中呢，一直在传达一种生活方式吧，就是我和萱草我们对于生活的一种看法。 嗯， 其实在每一期的节目还有话题中呢，都潜移默化的会表露出来啊。 所以就是说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积极啊然后开心的一种一些生活方式，这期节目的话题也是和这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有关的哈。 嗯，对，就叫做说说你最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对， 来畅想一下。 是的，我们在这期节目中想象一下吧，发挥大家自己的想象，来看一下大家各种美好的世界都是什么样的。 对， 我觉得不管每个人啊，大家在生活的时候，在生活中，在人生中都应该有一个就是自己理想中的生活的样子，然后一直为着这个目标去默默的努力，不管是好好学习啊，还是认真工作呀，努力赚钱呀之类的，都是为了实现那个小理想。 对啊。 第一首歌呢，来自徐薇的《雪落下的声音》。 嗯，这首歌是一首翻唱的歌曲啊，我觉得在听完原版秦岚的那个版本之后，再听听她的这个徐薇的这个版本，肯定还有不一样的新的感受。 嗯，哎，你别说，哎，就是北京最近好像一直没有下雪吧，今年冬天。 对，我看今天已经天气变得很冷了，然后这个天一直阴阴 沉沉的，很像是要下， 很像是要下雪，但是就是不下。你不觉得很像去年那样吗？就是一直要下要下了，但是就是没憋出来。 我记得去年一整年都没下，到了2019年才真的下了第一场雪。 2018年吧。 嗯啊，对， 到2019年，你已经到了未来的世界里去了吗？ 哎，对，这就是今年特别逗，今年就是很多人让我签名嘛，然后我写日期的时候都写到了2019年，然后后来回家之后才发现，他们就说：“哎，你这是提前过了一年吗？” 对，你连下雪的场景都看到了。 哎呦，太逗了！说说我们听众朋友的故事吧。萌萌哒的萌萌好萌，他说呢。我理想中的生活呢，就是一房两人，三餐四季。 再来五条狗，五狗四猫， 养这么多。 小疯子他说呢，喜欢大兵在书里描绘的那种世界，既能够朝九晚五，又能够浪迹天涯，有梦为马，随处可栖。 嗯，对，我觉得这一点我也蛮赞同的，我也想要那样的生活。 泪气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没办法靠近，却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陪这一生好光景，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你现在过得好吗？ 下一首歌是来自于丁爽的《你还好吗》。 他 太阳会闪闪发光呀。他说呢，考上研究生，在自己所学的专业里有所成就，或者说把自己的人生过得有意义。总之，希望考研加油，最后20天了，希望能在这20天里改变自己的一生。 啊，考研， 通过考试来改变一生。 对，嗯，考试加油，考研加油，申大树保过。 对，希望每一个听众都能够考研成功吧。 哎呀，这条评论下面有13条回复呢，都在说什么冲呀，考研狗一条加油，就大家就很多的那个 最近是考研季啊， 啊对啊，都是考研的同学们一抱团鼓励， 抱团取暖。 对啊 ，Hello 梁记，他说的这个梦想很现实，也很简单，一夜暴富。 每个人的梦想应该都有这一条吧。 对，经常 梦想一， 经常在大街上看到有人拿那个手机嘛，手机壳写着一夜暴富。 余生很耐思呀，他说呢，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一份稳定的收入，一只猫，父母身体健康，如果有一个他就更好了。不过目前要面对的是明年的高考，愿我如愿以偿吧。 啊， 这是一个高考的学生，居然对，居然说 的 这么前卫啊，就是想的这么前卫。 对啊，他还说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我当年上大学我都没有想过这个事儿。 我也是。 我是毕业之后才觉得啊，有一套房子真不错，但是已经晚了。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是可以买得起北京的房子的，但是毕业之后就真的买不起了。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北京的房子才几千块一平。 我爸妈当年投基金里面的钱都能够付个首付了。哎，后悔。 不过那会儿好像贷款也不太容易拿到，那个年代。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房价这么便宜，哪怕借一借，全款 也能买，也就买了呀。 对，就是最好的风口错过了。 而且那个时候又不限购，现在又不要北京户口什么的，是不是？ 对对对，还真是。 哎，无人驯服的野鹿，他说呢，就是王思聪的生活吧。他比较羡慕王思聪的生活。 下一首歌来自任然的《一个人生活》， 这首歌也是翻唱的哈，原唱是林凡。 对，今天很多翻唱歌曲啊。 知道原因吗？不告诉你。 毛毛毛啊，他说呢，我说一下我爸爸想要的晚年生活吧。他想等他跟我妈都退休之后，没事呢在家跟我妈种种花，开车跟我妈出去钓钓鱼，然后傍晚再和我妈一起出去放一下我爸为了喝羊奶而买的一只羊。但是后来呀，我爸出车祸了，一级伤残，妈妈每天在家照顾他，由于没空闲时间去打理我爸种的花草，从而死了很多，羊也卖了。哇，突然好可怜啊，突然觉得这个人生的意外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来啊。 这位朋友还说，他说我想要的生活很简单，就是想我爸好起来，然后呢没事的时候陪我爸出去旅游散散心，陪妈妈溜游玩，做每天的一日三餐。 嗯，您看啊，就是很多人在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反而明白了平淡生活的幸福美好之处，就是平淡就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了。 对，那句话说得好嘛，平平淡淡才是真。 对、 啊，不要想太多。对， 不要， 我觉得过好当下就好。 嗯，不要轰轰烈烈的那种刺激和新鲜感，只要细水长流的安稳的幸福。 嗯，稳稳的幸福。今天应该来一首 对 陈这个 Eason 的歌。 那我们可以给大家清唱一下我要稳稳的幸福。 收收了神通吧。街道上没有起风，他说呢，我想要的生活是有房子住，不用多大，最好窗外有阳光，早晚有牛奶喝，一天能吃上水果，有锅给我煮汤，偶尔还能吃吃零食，弹弹我的尤克里里，逛逛公园，一年能陪爸妈出去几次，有工作，有本儿，有单反，有书看，有歌听，朋友偶尔奔过来聚一起，偶尔能到处走走，就这样就很棒了。哇，这是我想要的小日子。 你知道吗，他说这么多我就特别想说一句，看似简单但其实实行起来很难很难的。 嗯嗯，对，还真的是。 今天第四首歌了，来自于麦克男团的《半梦》。 嗯， 就是做了一半的梦，那个意思，半梦。 今天这期话题很贴合呀，都算是梦中。 嗯、哎，对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人世间走到一半了、 嗯， 那现在可以畅想一下未来了，也算走了一半的路程了，做了一半的梦了。 我们现在来做一做小小的幻想。 嗯。玫瑰你在哪里，他说呢，有两套房子，不用工作，一套用来住，一套用来收房租，每天都超级快乐开开心心的等死，肤浅吧，哈哈哈。哎，我也超级想要过这种肤浅的人生。 哎，你知道吗，之前我看过一个就是网上的帖子啊，就是说一个北京人的日子啊，就是他们家有30套房子，然后呢每天的任务呢就是从1号到30号每天去各个房子的那个收房租 ，就是他每天都要去一家， 然后还说 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呢，还说了这样一个道理，说我妈跟我说了，人就不能闲着，每天都得有事儿干。 嗯、对，他说一闲下来人就废了。 对对对。 哎呦，相比之下，我自惭形秽啊！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天天在家待着，感觉还没这个大哥勤奋呢。关键是我没有这么多房子要去收租啊，我也想动起来。 完了，萱草，你要废了。 对，就是那句话，人啊，一闲下来就废了。哎呀，真的是自愧不如。 白泽本白啊，他说呢， 我想要的日子很简单，就是早晨醒来第一眼看到的是他。 哪个他？是莫大人吗？那就是惊悚。 也可以也可以 惊悚。 就变成灵异事件簿了是吧。 嗯，真 DDB 他说呢，一份自己喜欢且得心应手有成就感的工作，一个温暖有上进心的爱人，一双可爱聪明的孩子，有能力买自己想要的东西，有时间呢去做想做的事情，父母身体健康，可以好好的孝顺他们，这就是目前我最想要的生活了。 嗯，可以有。 其实如果让我排名的话，我会把健康放在首位，因为前段时间我妈妈她那个胃啊，她有那个胃息肉，就是她那个好像这个病不能除根，只能是就是控制，然后每年都要去体检、 哦、 每年检查都会有新的息肉长出来，必须得做胃镜，用那个剪掉，就是拿那个激光打 要、啊、切除它 啊，对啊，就很遭罪、哦、你知道吧，就是因为好几天你都不能吃喝，然后你还要做这个手术，还要恢复，我就会觉得真的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嗯，对，真的是，因为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嘛，就真的会有这方面的担心，每年都要做个体检呀、啊，每年都要担心自己这儿突然不舒服、 嗯、 那儿有点不太好，就会担心很多。 对，哎，对，我今年体检还没有去做，那我准备最近约一下。 是因为最近就是也看到过很多嘛，身边的那种就是很多年纪轻轻啊就得了一些奇怪的病什么的、 嗯、还有就很多是 确实现在压力太大了， 对啊，工作劳累 过,、 嗯、 过度啊，还有就是莫大人你最近掉不掉头发，我最近有的时候会掉很多头发、 哎、对对对， 就真的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秃了，好可怕。 没关系，一起去植发吧。 一起去植。 你知道吗，我经常在那个微博里收到私信啊，就是那些植发医院给我发的私信说请问您需要植发吗。 对对对，那天莫大还问我， 笑死了， 那个给我看一个，有人问他要不要植发，然后我会觉得人家想让莫大人作为一个例子是吧，作为一个这个被邀请的一个人， 对对对， 你做的效果好的话可以给他们宣传，笑死我了。 对对，真的真的太好玩了。 哎，莫大人，他们是看到你的照片之后觉得你需要植发吗？ 没有，他们好像是什么男孩女孩都会看吧。 那为什么没人给我发呢？说明我还是很年轻。 不是，说明你不够火。 没有，他们会觉得说，哎，你这个人不就不行了，都已经秃成这样了，你看看。 对对，那我还要谢谢他们是吧。 嗯，对。 像青春的誓言从来都不曾飘远。 下一首歌来自毛不易的那时的我们。 嗯，那时的我们毛发还很旺盛，没有秃顶的烦恼。 嗯, 嗯，对，想想真好，二十几岁的时候。甜甜 love 小太阳他说呢，很久之前呢就跟朋友聊过，我希望自己的生活就是自己可以把控的，当做的事儿出于自己发自内心的意愿时，再苦再累也不会觉得苦和累，而是满足和幸福。我相信那一天不会太远，加油和期待。哎，其实这句话我还蛮有共鸣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真的是活到了将近三十岁的时候，就是二十九岁那年才觉得真正的把自己的生活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前都觉得是有很多苟且或者不能够那么多随心所欲的事儿。 对啊，那当然，因为那年你离职了嘛，你就开始自己自己去工作了， 自己创业了， 那可不就自由了吗？ 嗯，还真是这样。 月十八他说，从不羡慕很富裕的生活，一大家子人在一起的温暖和幸福感大概是一生都在追求的，如果要具体一点，我希望自己能够甘心的放弃大城市，陪我妈在小县城过着平常但不乏味的生活，我应该能够买一个不大的房子，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周末呢就叫上三两好友小聚一下，如果呢还能奢侈一把，希望能够和一个温暖的人一起牵手散步吧。 嗯，对，我也觉得，其实我现在最想的就是每个周末呀或者什么时间能够和几个朋友一起聚聚，因为太多独处的时光了，觉得真的是无聊又无趣啊，我觉得跟朋友在一起就会快乐很多、 嗯、 真的是这样，一个人会胡思乱想很多事儿，而且会很焦虑，就会想很多未来那些不确定的事儿。 难道这就是你经常出去找女生的原因吗？ 什么时候找女生？我都找男生。 找女生。 八个青春的舞台，亮着灯光，你和我闪亮登场。 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戚薇、佟丽娅合唱的《爱情没什么道理》。 钱小夏么么哒，他说呢，那大概是带一个小帐篷满世界走走停停，遇见喜欢的人，看喜欢的风景，最后和喜欢的那个他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安顿下来，让这一路的旅行凝结成回忆和过往。 嗯， 对于现在的生活状态而言，怕是只能想一想了。哎，我觉得他这种理想跟我蛮像的，我也是那种比较喜欢自由的人，喜欢到处走到处流浪的人，不管是演出呀还是旅行啊还是怎样，都觉得那样的日子很舒服，就每天可以见到不一样的风景，认识一些有趣的新鲜的人。 嗯，我觉得这种在路上的状态挺好的，不过就是说出门久了吧，还是难免会觉得有些劳累。当你走了很久之后回到家里，你会忽然间放松，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就是感觉整个人都卸下来一个什么包袱一样。反正我会觉得说在路上的状态挺好，然后回到家的话放松的状态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放松又踏实啊。其实这两种对比才会显出生活的不同，才会有那种不一样的快乐。如果总是停在某一种状态里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枯燥或者是乏味。 所以就很多人就跟我问我问题嘛，就说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很乏味，应该怎么办，就觉得有点讨厌现在的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说嘛，我就提建议，我说你可以经常改变一下你生活的状态和心情，就是说你可以放肆的跟朋友去玩，去疯，去旅游，是吧，去某个地方，然后你再回来，就这样，生命在于折腾嘛，你折腾折腾的话你会找到生活的乐趣的。 对，确实这样，不过这个冬天我只想在家待着了。太冷了。 哎，我真的好希望他今天能够下雪，这样我就可以出去看雪了。 嗯，对，真的是现在真的是要打个飞的去别的城市才能看到雪。 对，好的，那我们这一期聊了很多人分享的理想生活啊，其中不乏有我跟莫大人很向往的那种状态，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早日实现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哈。 对啊，就分享完这期节目之后瞬间觉得生活好美好呀，本来那些不开心的事儿都忘了。 我以为你会说忽然发现生活好无趣，觉得理想的这么好，但是现实却很骨感。对比反差太大，接受不了。 我觉得还好，觉得还蛮开心的。现在就是很喜欢现在的日子吧，虽然也有一些苟且和不确定性，但总比过去要好很多。 所以也是在这里祝大家早日过上心仪的生活哈，祝大家以后都越过越好，然后就是小日子美美的。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到尾声了，最后呢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萱草的2019年的新年台历呢已经上架了，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呀，搜索萱草两个字就好，关注完之后呢回复台历两个字就可以 get 到了。在这里呢祝大家2019年新年快乐，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有我跟莫大人的陪伴，每天一定要记得听我们的节目。 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儿啦。咱们下周再见， 拜拜。做完节目我要看雪去了，拜拜。